我们是中华地方啊，今天咱们好好 新疆好，有戏，有戏，有戏。 我们。